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张华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好，翻嚟第二隻啦。嗰、那個緣起咧，我相信咧就要去翻到咧個八十年代。 嗯， 咁喺八十年代咧，就由於不同嘅電影嘅類型啦，或者係一啲科幻小説咧，就出現咗一個社會運動，就叫 Cyberpunk。 嗯， 咁 Cyberpunk 咧，當然大家即係可以去追查嗰、那個佢嗰個成個嘅意識形態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而家網上去找相關的條目咧，佢就唔會話俾聽係一個社會運動嚟嘅，佢就話俾聽咧，係一個科幻小説嘅類型啊。咁技術人員可以去嗰、那個即係電腦嘅畫面嗰度啦。咁大家呢個就睇到咧，就維基百科去講呢個 Cyberpunk 噶。咁咧就你見到咧喺你嘅右手邊嗰度咧，你會見到一紮書啦。咁呢紮書咧，其實就 define 咗定義咗。乜嘢叫 Cyberpunk？ 咁其中咧呢、這個咧就喺我手上咧，我而家攞住呢本，既然可以去翻呢個正常畫面， 嗯、 就係呢本書啊 ，William Gibson 嘅 Neuromancer。咁嗱呢本書咧，如果你睇咗之後，或者甚至你唔睇，我解釋而家俾你聽，你就知道點解跟住咧會有呢個 Bitcoin 嘅出現。咁、 嗯、 呢本書嗰個緣起咧就好有趣嘅。咁以前嘅文學作品或者咁佢好不屑咧，就即係有電影嘅影響啦。咁但係呢本書咧。就來自一部電影的靈感的、就是 Blade Runner、2020我看完之後就覺得很亢奮，就要寫一本即科幻小說、第一個即那個開場的、那個地方就是日本來的，不是美國 的、好像 Cyberpunk 也有拍了一部電影的，但是香港呢就那時候沒有公映到的。 Cyberpunk 是拍過，但其實就不是這部的小說的改編，這部小說挺奇怪的、有改編，但搞到今時今日都搞不定、都是仲喺嗰個籌備階段， 未成到一部電影。 嗱，呢個好可惜，因為呢個係喺1984年出㗎，係 一個聖經。 佢出完之後咧，就橫掃咗當期三個大獎啊、，Hugo、Nebula 同埋呢個 Philip K. Dick Awards， 即係三個獎一齊攞，橫掃1984年。咁跟住咧就係成為咗咧所謂 Cyberpunk 嘅。即是定義式的經典作品，咁但系咧到依家咧都搞唔掂。咁聽講最近咧肯俾錢嗰個就是中國公司嚟嘅，咁而家即係所有嘅電影拍唔掂都係中國公司要嚇、要 包括你嗰個賣 俾 啦， 要賣俾 俾你林欣都係嘅。 如果唔係冇人拍噶啦，真係嚇。 唔係佢同埋依個我諗佢情有獨鍾添，即係依種叫裏面講到一種叫虛擬世界嗰個嗰樣嗰度咧，你會睇到其實成個新中國咧，佢都好向往去做一種新世界。 梗係向往咧，你做唔做到先得㗎。嗱咁你就去問啦，如果你冇睇過咁究竟講咩咧？好簡單啫，你只要咧幻想一下以前啊，奇洛夫李維斯做嘅電影， 系 嗰啲加2020啊，呢、這個 Matrix 啊， 仲 有 Johnny Mnemonic， 唔係因為 Johnny Mnemonic 喺呢個作者度出嚟噶， 係 其中一個短片嚟噶嘛，亦都係奇洛嘅。咁 By the way 咧，講又講啦，奇洛維斯就好中意 Bitcoin 嘅，係啊。我嗱佢同呢样嘢完全系挂晒钩嘅，因为点解咧？喺呢个书入边出现咗一个字啊，咁一听完你就知道，即系成件事系点，即系 有晒牛电书丝连啦，全部嘅关系喺度嘅， 就系 Matrix 啊， 咁就唔使解释啦，系嘛吓？咁佢讲咩？就讲 hacker， 即系讲一个大公司聘请咗一个，即系专门做黑客嘅人。咁啲黑客有毒癮嘅，咁你又明曬㗎啦，即係嗰啲嘢就係而家 即係發。但你要記住一樣嘢，呢個喺1984年仲未有互聯網嘅時候講出嚟嘅， 係都係剛剛嘅發展咧，即係有一種叫做係有一種覺得未來嘅科技係可以做到一種叫虛擬嘅空間， 係啦， 係即係一個概念嚟嘅咧。 係啊，就人腦二合一，即係可以將人腦就即係同呢個電腦咧係呢個 拼合到 compatible， 尤其是我哋嘅意識咧，裏面咧可以藉住一種叫數碼嘅一種理解，就將我哋嘅意識咧裏面咧。就植入到落去一個叫虛擬嘅世界嗰度咧，然後喺嗰度咧啟動翻，將你嘅自我咧可以放到落去。 咁你記得其中有一個橋段咧，就喺 Johnny Mnemonic 嗰度，大家會睇到咧，就係佢將一個類似 USB 嘅物體就插咗個腦度嘛，咁跟住 download 曬嗰啲，我都想係咁。 呢個咪就後來 Matrix 咧，即係講佢學功夫咪就得咁樣講啦，插 download 曬落去 ，download 曬係咪啊？咁呢啲嘢咧喺呢本書有曬噶啦。 係佢，而且佢嗰、那個，我覺得佢有個有個好好嘅佢講到咧，即係佢講話未來嘅人啊，佢嘅特工行動咧。可能佢最重要咧，佢好似一個叫即係 DHL 咁樣，佢做一個速遞。 唔係速遞嚟啊嘛， 佢要係啦，佢嘅速遞就乜嘢咧？佢就要有一種叫做係有一種叫信息。咁佢植入咗落個腦袋嗰度咧，然後佢就走過嗰度去另一個地方嗰度咧，啲人就掹翻佢個信息出嚟。嗰、那個信息咧就留喺佢個腦嘅記憶嗰度咧，但唔屬於佢嘅。咁而人成個身體咧就即係等同於咧就係一個叫容器嚇。咁、然後咧就佢可以咧藉住嗰、那個你嘅工作咧就做一種叫 message。Messenger 嘅嗰個， 簡單嚟講啦，佢係 DHL 嚟嘅啫，即係等而家係嗰啲拎住曬坐單車、電單車出走嚟走嗰啲人。 佢呢、這個佢呢、這個佢亦都咧，因為咧佢佢嗰時咧，即係呢種沙巴噴咧，佢係將一種即係個科幻嘅題材咧，就變咗唔係純粹科幻，因為佢掂到好多咧，即係嗰種叫我哋叫神學嘅，或者古代嘅嗰種傳說，我哋究竟我們從何出來？即係嗰樣嘢咧。就直落埋落去佢嗰啲古仔里面嗰度嚟嘅。 系啊，咁其中一個元素就是黑色電影啦 ，film noir 啦，即係譬如話係好似以前佢哋喺30年代、40年代嗰啲美國嘅私家偵探咁樣嚇，即係黑白片嗰種。咁但係咧就嗰個成個社會背景改咗啦。譬如話，即係究竟電腦出現嘅時候，或者互聯網出現之後，類似嘅人物佢哋會點樣去面對個世界咧？那個世界係比以前更加黑暗嘅。簡單嚟講咧，有咗電腦或者科技嘅發展之後咧，其實啲人嘅生活唔係好咗。有各方面況更加嚴重嘅問題，譬如人際關係之間嘅疏離， 係變咗窄曬咁。 係啦，呢啲人全部係小人物嚟嘅。企業就越嚟越大，政府嘅權力就越嚟越大，係控制咗我哋嘅生活，甚至侵犯咗我哋嘅私隱。咁喺咁嘅時候咧，呢啲小人物佢透過一啲咩方法可以反叛到呢個制度咧？咁 punk 呢個字就係嚟自70年代初期喺英國嗰啲 punk 嘅活動。punk 嘅意思就係喺呢個背景入邊係對嗰個科技社會大企業壟斷、政府權力過大，小人物點樣反抗嘅一個 係。同埋諗辦法唾棄佢， 係啊， 吐佢，係 啊。但係呢個反叛咧，又唔係好似以前嗰種社會主義或者即係左翼嗰種咁標榜嘅即係理想社會或者烏托邦，係覺得其實只能做一樣嘢就反叛， 係 反叛跟住做咩嘢就唔係好清楚啦。總之就係我懟冧咗你嘅制度先嚇， 好似核聚變咁樣咧，四方八面嘅 爆咗先開㗎。咁呢個反叛嘅形式咧？就主要透過在互聯網，即係喺虛擬世界入邊嘅一啲行為去做出嚟嘅。 呢、這個就係你頭先都有提及嗰個咧，即係好似嗰個 Blade Runner 啦，2020裡面嗰度咧，嗰班複製人，佢去到嗰刻咧，佢知道自己咧係只不過咧，佢嘅嗰個生命咧係在於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咁嗰時候咧，佢自己揾翻佢自己嘅嗰個叫存在嘅價值， 即係身份。 係啦，就變成咗一種咧，即係一種叫新嘅恐怖分子嘅出嚟。 咁嗱，你睇翻頭先，譬如2020啊，或者呢，其實同我哋今日講呢班人物咧，係完全係有關嘅， 因為相連 嘅。冇咗呢個背景咧，其實你唔明點解呢班人要做呢啲嘢啦。嗱，頭先我哋講個即係嗰個虛擬，即係電腦入邊一個最大同以前唔同嘅咩咧？以前嘅人，如果譬如講30、40年代啲偵探片咧，佢都肯定一樣嘅，我係邊個，我好肯定。但去到呢個 Cyberpunk 嘅年代咧，係自己係乜嘢，自己都懷疑。究竟咩嘢係真，咩係假咧？全部喺個電腦入邊咧，分唔清楚啊。即係乜嘢係真嘅，咩係 virtual， 咩係虛擬嘅咧？ 其實大家是慢慢有一個很大的懷疑在度。係，邊個係真係一個人，邊個係一個機械人呢，大家又搞不清楚。 係，因為佢發展到咧，即係後來講緊嗰啲即係虛擬空間嗰時候咧，都已經開始慢慢咧，就係都相信咧，我哋所謂嘅現實世界咧。只不過其中嘅喺呢個嘅網絡裡面咧，其中嘅一層嚟。 咁佢咪抽咗呢、這個喺呢入邊呢個字 Matrix 咪喺 Matrix 呢個三部曲入邊發揚光大咯。 咁而喺 Matrix 裡面嘅嗰個世界咧，就話佢有好多個平行宇宙，而嗰個平行嘅宇宙裡面嗰度咧，分分鐘咧就比我哋現實嘅嗰個空間裡面咧，就更加真實啊！ 係啊， 咁啊，佢呢個就係佢沙巴乒乓 嘅嗰個中心思想，一個中心思想嚟嘅。如果講到最極端咧，就係咧。我哋以為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其實是一個假的世界的， 只不過其中的一個啱啱你一個咧，講叫製造物嚟嘅添嘅 啫。係啊，嗰個可能是一個幻覺。 呢、這個 Matrix 嘅第三集 幻覺嚟嘅，但係最大鑊呢樣嘢就係點樣咧？就原來呢個諗法咧，竟然是跟呢個古老東方的佛教是接軌嘅，係compatible 嘅，係兼容嘅。咁你就諗到即係當其時呢班人諗到係幾咁。震動啦、啊！即係所以佢嗰個好多時佢啲背景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嗰啲黑色電影啦，係將個背景擺咗喺東方世界，特別喺日本度。 係日本啊，同埋嗰個叫我哋道家啊、佛家嘅嗰啲思想，尤其是咧你道家嗰度咧，佢有個我覺得佢就好常用嘅喺啲網絡嗰嚟講，就叫天網恢恢嘅。 係啊， 嚇天網恢恢嘅佢嗰個意思咧，佢哋嘅理解咧就係話成個世界咧。就好似一個又一層嘅嗰啲網絡咁樣，一定係中年啊、橫年啊，咁啊製造咗就好多個空間。 咁所以互聯網咪叫互聯網咯。 係啦，咁啊，所以咧你會睇到咧，有時如果你嘅嗰個能力，你係可以掌握到咧嗰個網絡嘅嗰種通行嘅方式咧，你就係可以咧就四通八達。去到一啲咧，即系咧，以前咧你自己理解嘅更加以外嘅嗰种空间咧，你都系可以揾到出嚟。 系啊，嗱，咁你会问啦，咁你讲呢扎嘢同呢个 Bitcoin 有咩关系咧？嗱，去到 Bitcoin 好简单啫，咩系真钱，咩系假钱咧，开始模糊。 系啊， 你系咪呢张嘢系？呢张嘢，即系呢张 你嗰个真所谓 呢张500蚊纸系真嘅咩？ 你唔用100蚊，你用500蚊就揾得咁困难啦。 系啊，唔用，我要用500蚊先至显现到呢、這、一个，即系 俾你收俾你得啦， 系啊，500蚊啊， 嗱你要俾翻我嘅， 我知，梗系俾翻你啦。嗱呢张你喺直觉上，你个本能上，你觉得系真银纸嚟， 系， 但系其实如果谂下呢张唔系真银纸嚟嘅， 系 呢张纸嚟啊嘛， 吓 佢比较金，你一个相等于500蚊价值嘅金，你嗰张系真系银纸啊， 系 真系银嚟， 佢真系有嗰种价值， 真系嗰种价值，但系呢张系冇嘅呢张， 系一个纸嚟嘅。 呢张500蚊，你之所以认为佢系500蚊，系因为你觉得佢系500蚊， 系 我哋又觉得佢系500蚊， 咁你点解咪算？唔系，同埋佢最因为呢个真系有500蚊嘅价值， 系啊， 呢个关键 系啊， 你讲嗰度咧， 其实我系有嘅，其实我系有500蚊嘅，我系有500蚊嘅。 你嗰个同我唔同啦，我呢个系汇丰银行嚟，你俾人睇啦。你个中银嚟喎， 有分别嘅咩？有分别嘅咩？ 都认证嗱，佢呢个好主要啦。你睇啊，真系其实都相当之啱咧。大家冇夹定咧，但系我啱啱而家睇紧有一个，佢都提及咧，呢、這个叫做系天网呢样嘢，即系讲成个世界，甚至我哋呢个物质宇宙啊，已经唔系一个叫做系虚拟嘅世界。嗰、那个网络嚟讲，讲紧系物理嘅世界咧，里面咧佢讲嗰个叫做网络天网嗰时候咧，佢提及咗你头先咧呢个举例，话呢个举例咧，即系都可以更加深入去讲咧，就系、是、佢就话你点解会觉得呢个嘢就500蚊就真系500蚊，唔系一个叫金纸咧？你睇上嚟真系500蚊嗰个价值咧，就系因为你信啊嘛。 系啊， 呢个叫系你里面咧有种叫共同嘅信念，就系认为呢个500蚊就有500元嘅价值。等同于如果两个电子货币里面嗰度咧，呢、這个嗰、那个嗰、那个呢、這个 counter 出咗嚟500嗰时候咧，就因为有一啲叫认证嗰时候，你都会相信嗰个就系有呢个500嘅价值，即系唔需要纸币，系嗰个叫电子嘅嗰个数码就都有嘅。咁呢个咧，佢就都亦都咧，即系最有趣咧，就好似你头先讲真啦，即系提出呢啲理论嘅嗰啲人咧，佢都话。 他說你如果講即係講呢種叫點，你點解會相信呢一張紙？他寫住五百蚊，你就會信他五百蚊咧。佢話依個咧，響西方嗰度咧，佢解釋依種咁嘅信念咧唔清楚。但係你咧就係、是、揾，如果你喺東方，尤其是喺中國嗰度咧，禪宗傳咗入去中國嘅時候咧，達摩之後咧就第三組咧真撐有一個叫信心明，佢就講佢話成個講信念啊，即係依啲嘢建立咧都不及呢個禪宗嘅真撐。所用的信心命嗰樣嘢就講咁清楚，而係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喺佢喺你喺我哋嘅腦海中裏面嗰度咧，有一種叫信念，嗰種信念咧就變成咗咧依個紙幣，或者以前咧就一張一個貝殼，佢就覺得呢個貝殼值五百蚊，啊而家咧就依個紙幣係變五百蚊，但係咧突然之間咧依個信仰咧被打殘嘅話嗰時候咧，依五百蚊咧變咗 廢錢㗎啦。 你可以撕咗佢，而係喺嗰個 Bitcoin 裏面嗰度咧，一個數碼銀碼咧，都已經有嗰個價值啦。 係啊， 嗱，係信仰嘅改變嚟嘅。 嗱，你習慣咗日常嗰個思考方法，當然你好難內心裏邊咧去質疑呢樣嘢。但係喺即係早期 Bitcoin 佢哋去希望有一種新嘅電子貨幣出嚟，嗰班人咧係覺得呢個過程，你之所以信呢五百蚊五百蚊，係一個洗腦嘅過程嚟嘅。 嗯，係。 啊！呢個冇任何嘅理由，你必然相信呢個真係張五百蚊。你不斷人哋講嗱呢個五百蚊咧，大家就會信啦。咁成、啊、個基礎係喺呢度建立出嚟嘅。咁佢哋覺得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去做呢樣嘢咧，對個社會有好大嘅影響，壞嘅影響。舉例，譬如呢、這個政府可以控制到你嘅經濟嘅生活，佢可以隨時充公你嘅財產，佢、可以走入睇下你。要幾多錢？咁好多呢啲問題咧，我諗喺香港咧，大部分人咧係好難接受呢種嘢。但如果你諗落去咧，其實係好多問，即係真係可以好值得質疑。舉個例，譬如話你要申請某啲嘢先，點解政府有權要睇你嗰、那個入息記錄啫？最明顯啦，我都唔明啊，點解唔冇人嘈嘅？你收唔收好多電話打俾你聽，你唔要呢、這個貸款啊？你收过未啊？ 我唔会接嘅。 你唔接啫嘛？你有收过嘛？ 有。 咁你有冇睇过呢两日嗰个报纸啊？呢、這个星展银行嗰班即系员工涉嫌，将嗰个资料卖咗俾呢啲中国， 呢个大单啦。 系啊， 系啊。 嗱，咁所以你谂落去咧，呢样嘢唔系无的放矢，佢哋唔系话小不行径啊。是真的發生了這些事，只不過我們覺得啊這些沒有所謂啦，人家打電話上來就算了，你可以 cut 他線，幾度不聽就算了。但你想想這件事是不應該發生的。 第一不應該發生，第二呢你不知道我背後呢，第一他為什麼會知道你的電話，第二呢他知道你的名字，即是告訴你之後的時候呢，其實他可能你或者你有所不知，他已經有你的那個銀行的一個銀碼。 有曬的啦， 你在他手上 的。一個月出多少糧啊，他知曬的嘛，他可以賣你的資料的嘛。但是本來人說哦是這樣的，社會是這樣的。那有班人就說不是，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是。 社會就是如果我們立國的宗旨告訴我們，我們保障人民的自由呢，我哋个制度系应该确保到呢样嘢，唔系求求其其。 你有你自己应有嘅私隐嚟嘅，嗰啲系啊，冇理由咁样俾另一批人咧可以互相咧即系传阅你嘅嗰、那个你嘅嗰啲，譬如你有究竟有几多资产啊，有咩嗰啲嘅，唔应该系咁样嘅。 系、有啲人就觉得呢样嘢冇所谓，但系另外一啲就觉得有所谓。譬如举个例，譬如个妈妈喺个的士入边喂紧奶咁样。咁佢喂奶佢私人嘅事，咁個的士司機就覺得好過癮喎，咁另一張相就擺上網咯。嗱，咁嗰啲我哋嗰啲人，大家就覺得公憤啦。係 啦係啦。 但係點解你唔會覺得你自己嘅財產、你薪金、你嘅所有嘅私人嘅資料， 係 俾政府或者俾啲大機構去攞咗嚟用嘅時候咧，你覺得冇問題？咁呢個就係、盲點嚟嘅。 他是不是覺得沒問題呢？ 是啊，是你問十居其九，大家不覺得有問題。 他不是叫覺得沒問題，他不認為裡面有些嘢咧，因為佢嗰個叫理解嘅能力咧，係冇諗呢樣嘢。喂，政府唔會呃人噶啦， 係啊， 咩、 啊 即係依啲大商家，佢冇理由知啊，依、這個冇理由噶嘛咁樣。但係佢冇喺度即係一個叫細節嘅分析，就係、是、有依、這個咧。你會睇到嗰時，咦？ 好像有些不妥、哦、其實當你懂得 去分析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有很大的問題出來、 嗯、 但是當你有時候當你說給人聽的時候有很多一般的人他的接收能力不強的時候你講佢聽，佢解釋，你解完咗俾佢聽之後咧，佢冇嗰個概念喺裏面嗰度咧，佢都 批判能力 有問題啊！呢個係其實而家呢個時代咧，就所謂嗰種催眠咧、啊，就係呢樣嘅，好我哋好擔心就係呢樣嘢。係 啊，嗱，如果你從佢哋嗰個角度睇，呢班人畢竟係少數啊。他們就會覺得現在是整個社會價值顛倒了的是、啊、你認不認同呢這個就要看你自己那個批判的能力要去到多強咯 是啊因為做一個、嗯、做一個現在常見的舉例我們一直都在討論在大學那裡都跟一些學生啊或者什麼時候談的時候都會討論、就是嗯、你看一部戲你看一個新聞你會發覺即係好多時呢一個聽眾啊或者一個觀眾呢他那個接收的方式就是有一啲即係佢已經標榜住嗰叫新聞報導咧，咁佢一講出嚟嘅嗰啲新聞咧，佢就其實係 suppose 咧，你應該咧就係講嗰樣嘢係冇花架嘅嚇，咁、嗯、樣就即係全盤會好容易就會接收，同埋佢話即係用嗰樣嘢咧有先後之分嘅嗰種咁嘅編排咧，都亦都令。植入咗你個思維嗰度咧，你就會跟咗佢啦，就係講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嘅新聞報導。咁而家你係冇係 啊係啊，中央呢、這個香港唔係呢個廣告辦唔支持啊，邊個參選啊？咁你聽咗啊？係啊係啊，信唔信啊？ 係啊係啊，咁呢、啊、個就係呢啲問題嘅。咁你睇部電影咧，其實有時最重要一部電影裡面嗰度咧，戲之所在咧，就話裡面就有個深層嘅結構喺度嚟講嘅時候咧、嗯，就講一啲好內在嘅嘢嘅時候咧。你會發覺而家嘅觀眾咧，就有種叫接收能力退化咗嘅、嗯，就好似變翻做金魚嘅嗰種咁咧，就係、是、第一，佢唔係好識了解啊，你冇講就即係等於冇噶啦，我睇唔到嚇。咁啊，裡面咧全部擺曬面前咧，總之佢唔係好清楚講俾你聽，即、嗯、表面已經講曬俾你聽嗰陣咧，你又接收唔到佢裡面嘅嗰種內容。咁啊，第二咧，就算你接收到，你覺得有樣嘢嗰時候，你話 doesn't matter。好快你亦都唔記得咗，咁、嗯、所以就令到咧嗰、那個即係、就是、你會睇嘢啊，同埋你嗰個思考力咧係、嗯、退化咗、嗯啊、你睇嘅資料多咗，不過咧你記得或者你能夠供起你即係、就是、會即係、就是、能夠提供俾你思考嘅咧，你都係冇咗咁多。呢個係變成咗一個現象嚟嘅。 咁呢個亦都正正係咧，佢哋呢班人喺八十年代的時候咧已經預見到嘅情況嚟㗎啦嚇，資訊越嚟越多。但真正有用的、資料越來越多，但真正有用的資料呢是越來資訊是越來越少。 是啊，咁而且咧，佢因為佢依個講依啲沙巴噴咧，裡面嗰度咧，佢哋都有一樣嘢睇嘅，就話未來是一個叫資訊咧，就可以令到你控制嗰個世界嗰嘢啊。點樣控制呢？就如果你資訊太多，但都對你嚟講冇用嗰時候咧，佢會變咗做 junk 嘅 information， 塞住你嘅條路。 塞住。咁而家呢個就係日常嗰個情況啦。嗱，咁要盡快講啦。嗱，即使咧呢個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就冇去。好深入去接觸到咧，即係所謂呢個虛擬貨幣嘅問題。 嗯、 因為咧，佢哋講嚟講去，譬如話資訊啊，或者生活嘅形式啊，吸毒啊，或者咩，嗰、那個都係佢哋即係最能夠去喺佢哋嗰個知識嘅背景入邊咧去發揮嘅樣。 嗯、 但係涉及到咧呢、這個貨幣嘅問題咧，你冇翻一啲經濟學嘅知識咧，其實就好難去發揮嘅。咁、 嗯、 但係呢個突破點咧就喺呢本書度啦。咁大家睇下呢個磚頭咁厚嘅書啊，呢、這個叫 Cryptonomicon。咁咧亦都係一部經典嘅作品嚟嘅。咁我唔知道呢本書咧有冇條件咧改編成為電影，因為有呢個諗頭人數應該相對多，但係奈何咧個即係個份量太重啊。呢個作者寫親啲嘢都話即係。都成千頁， 都918頁啊！到尾唔止添。你依個咧，你俾大家睇嗰個咧，佢依個字啊，佢依、這個即係個 title 嘅字咧，加埋嗰個 sign 啊，嗰個符號咧，你都知道咧，哇，好難，好犀利喎。 Neil Stephenson， 咁呢個咧，你睇落去就你一定知啊，有神秘學喺度嘅。 係啊，嗰個 sign 就是神秘學。 有卡巴拉啊，有咩乜嘢啊？咁但係咧，有一個我哋以前講過嘅。就是山下奉文嗰個寶藏，咁佢亦都有發揮到嘅。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呢本書入面咧，成為咗 Bitcoin 嘅其中一個思考上面嘅突破點咩咧？佢正式睇嗰個小説入面提出咗一個諗法， 就是覺得在一個科技社會入面應該有一個貨幣呢是不受中央銀行、不受政府、不受任何的財團影響控制的電子貨幣，亦都保障到即係你全面的私隱，只有你才能夠用到。仲有一樣嘢，就是用了時不用交服務費，不用交月費。咁對我嚟講，呢個都係有少少嚇，即係要刮我哋自己包，我哋收月費。但我哋收月費咧，經 PayPal 咧，就收咗我哋一個相當之昂貴嘅 服務金 commission。咁喺佢哋角度嚟讲咧，系唔应该俾呢个服务费 PayPal 嘅，吓、嗯、 明白。咁佢呢个里面嗰度咧，就衍生到而家嘅，你睇咧，即系有好多嗰啲，即系都已经出现咗嘅。有一啲人咧，佢自己咧，即系有个国家佢自己整咧，又叫廿一蚊币嗰啲咧，吓咁嗰种出现嚟。 咁、嗱，你从以上嗰啲，你会睇一样嘢啦。由电影，影响咗文学，再翻嚟又影响翻电影，又再影响翻现实，即系话呢一个概念本身，其实系一个好可能系一个小说家佢构思一个小说嘅情节咧、提出嚟嘅、但系有啲人咧就觉得呢样嘢喺现实上系应该要做呢样嘢，就透过 付诸实行 佢哋嘅技术嘅贡献，数学嘅贡献。去令到呢樣嘢成為現實，但最大的問題就係咧，如果呢張500蚊紙係個政府或者個銀行出嘅，咁大家覺得哇，一定係咯。但係你由幾個所謂呢啲 cyberpunk 呢啲咁嘅即係宅男、去構思出嚟嘅一個所謂貨幣，咁你邊個會用咧？咁呢個就成件事一個最。 关键啊， 最关键关键嘅问题嚟嘅，咁我答案喺边度咧？我第三节翻嚟咧就话俾大家